第六点，我们介绍调度的可恢复项。无论是什么原因，如果事务提案失败了，为了保证事务的原则项，我们必须撤销该事务对数据库所造成的影响，即将事务提案回滚。同时，由于系统中事务的并发之事，还必须确保那些依赖于 TI 的任何事务器件，即器件读取了由 TI 所写的数据，也必须同时撤销掉，即回滚掉。